读书使人明智，读书使人领袖，拥抱书籍，爱上阅读。 太液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醉非醉暗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为你广播半耳边。 87.6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，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训人啊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戏台。 杨花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我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！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孙知孙茂昌在万隆藏锋岛外遇到了划独竹舟的老者，书中暗表这位正是青庐居士燕鹤。老剑客答应用独竹舟送孙茂昌进万隆藏锋岛。那么进岛之后，这孙茂昌又会遭遇到什么呢？咱们呀，接着往下听。 就看老者一提青竹竿，自驾独竹舟载着孙茂昌飘飘摇摇行至江心，得会走，顺着这个水流的劲儿走。这在江面上，专业的渔夫渔民呢，专会看这个，能够看水的动向，底下的暗流。72道螺丝湾凶险也就在这儿，你看不出来在哪儿转弯，有急弯，走着走这船一打横，唰就翻，就横了。你还别跟他较劲，一使劲准翻船。老者呢，看着轻松，实际暗含着这里头有劲儿。孙茂昌不由得暗自佩服。孙知孙茂昌啊，这世上高人多了，别看就这只独竹舟行至江心，要没有绝大的能为，丰富的经验，就这一只小船载着俩大活人，就会进不去万隆藏锋岛。比这船再大10倍，也难免行至在险滩覆舟沉江。老前辈，孙茂昌斗胆，未敢领教您老人家姓字名谁，可肯明教？日后见着我的老师博泰官，也好禀明恩师。不必问了，日后我跟博泰官相见，自会说明与他，咱俩人就算有缘。我把你送至山根，你上山瞧瞧，赶紧下来就是了。好吧，人不说那就别问了。眨眼之间，船靠山根，老头子呢也不下船，看见没有，这山呢滑不出溜，不好爬。你呀，自己呀，多量你的能为，能到哪算哪儿。咱们2个时辰以后怎么样？好啊，咱们就约定2个时辰以后，要遇见人可千万别动手，赶紧跑。跑到这儿到山根，你就算活了，瞧见我你就算活了，我宰你出岛。这儿孙茂昌一瞧这个老者行为十分神秘，也不敢多问，但是也知道他是世上高人，要不然他独出巧思会发现这么一股密道。 由外边进岛啊，最窄的地方，他这船行进来啊，一边也就富裕一点儿，再宽一点，或者说这个道再窄一点，那都过不去了。也就是说，他先发现这股密道，后造的这个独竹舟，就可着这地方来的，换别人的船大了小了都不行，我就听他的，由船上往岸上一蹦，并不回头，蹭蹭蹭往上爬，头两步还挺快，到后来可就慢上了。怎么？没有可搬可抓的地方，它靠着水的石头上啊，变长青苔，特别滑，拿脚一踩一出溜，一踩一出溜。自己这兵刃呢，冰铁双绝，没钩没刃，说你要现在有这护手钩，那得意了，拿这护手钩见着树啪一搭，那就借上劲了，就跟那个徒手攀岩似的。我看好多回这项目啊，我这辈子是无缘了，但我爱瞧。一开始小时候我也不爱瞧，你们爬山这有什么意思，是不是？这个山这么着，你爬上去，站在山顶上看看啊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。爬到顶上再往下看，这人心情不一样，云彩都在我脚底下啊，这人觉得马上气质就不一样了。那这山是这么长的，这山这么长的，由这面上，这不给自己找别扭吗？但是这是极限体育，这是一种精神，据说啊，当然我体会不到了，就是，但咱懂啊，这不容易啊，这难了，这玩意儿没有能爬的地方，鸟都不上那儿搭窝去，为什么那燕窝哪难踩啊？就是小燕儿行，哎，有这么宽一石头缝儿。燕子衔泥啊，哎，这个动物也了不起，就一点一点搭，一点一点搭，就在这么一小缝儿这儿能搭一燕窝这么大个儿。说它比这缝儿它宽呢，你要不说科学呢？这里有物理，怎么横着来一树杈，竖着来一树杈，然后再往上拽泥，再搁树杈再拽泥，然后最后还铺那个这个草啊，什么树叶啊什么的，最后那燕窝搭的倍儿好。但我又不知道这有什么营养价值呢？燕窝鱼翅据说是特别补啊，说这是营养品呢，过去这是好了不起的食物。您说那个鱼翅，它甭管怎么说，它这大概海里的东西都有丰富的营养。你说这树杈跟树叶搭的燕窝，这怎么补法呢？这个，比如说，我不让燕搭，我自己搭，我就瞧这燕在哪儿衔泥，在哪儿叼树杈，我也他捡一个，我捡一个，他叼一口，我叼一口，也是这点原材料。我找一我们家地方，我给它堆起来，然后跟那晒八年，是不是？然后我把它上锅，据说燕窝还得蒸喽，上锅一蒸，那不就化了吗？可能我说这燕窝跟吃那燕窝不一样，哎，这我还没研究过，我也不知道这怎么有营养。就说这个徒手攀岩，他也得有点工具。我看过那个，他身上也带着好多零碎，尤其他有那么一个尖儿的那么一镐，实在没辙地方，他也得把这镐搞出来，当当当。歇一坑，哎，勾住了这坑，或者拿手扒住这坑，才能再上一台阶呢。有的地方呢，看一石头有个缝呢，还得歇进歇子去，然后他随手带一挂钩，啪挂上，把那绳拴上了，这算摔不下去了。这么着一点一点往上倒才行呢。咱说孙宝昌这可没有，就徒手攀岩，一开始头几步为亮这功夫挺好，让你这老者看我有能耐，敢再往上窜到陡峭地方可就慢了，那就顾不了寒碜了，手脚并用，那就是往上爬，那身上全都脏了，也湿，顾不得身上的这个肮脏。爬过几个山峰之后，赶到得力之处了，自己能够窜蹦跳了，纵跃了，呵，得意了，蹭蹭蹭 晃肩头连着几蹦，够奔山头了。那意思我让你瞧瞧，我上来了，不好爬我也爬上来了。老者呢，杵着青竹竿在底下瞧着，不含糊，到底是渤太关的本土。这两下子还真快，啊，这个比侯廷都不慢，甚至在侯廷之上。嗯，有两下子。上去了，孙伯常一高兴，翻上山头，回头再瞧，独株洲看不见了，老头瞧不见自己了，我也别什么都没瞧见就回去，再说这也不够俩时辰呢，我稍微的转悠转悠，瞅见人我躲，别跟人动手就是了。往前正走，一瞧有个山窟窿，按说不应该钻，但没有别的路了，不钻这山窟窿绕不出去呀、啊。山窟窿那头通着野味可知啊，嗯，那就得钻这山窟窿。玉面男吉子孙之孙伯昌亮自己的双脚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就这么看着脑袋钻了山窟窿。这不亮双脚不行了，为什么？不知道头了高矮，走到黑的地方得拿这鲜划了，就跟那盲人手里的那个盲杖似的，双脚一碰头了是石头，那就赶紧低头，就这么着往里走，越走越黑，越走越黑，眼头了见点亮，刚拐过来，这犄角这站一人。孙宝昌冷不防，这个人呢知道从山窟窿里出来一人，手里有家伙，他也不知道来的人手里拿着是爵是刀是什么，万一有尖有刃，他让过这爵去，伸手撸他的腕子，孙宝昌这胳膊然给攥住了，拿这手爵打他呀，不成抡不起来，他要想打这人也行，等俩人对了脸了，这人在拐犄角这儿呢，得俩人转过来对犄角，让过这胳膊，拿这爵捅他才行呢。孙宝昌一琢磨，我别捅他了，这人一攥我，我就知道这人能为不小，不在我之下，这力量在这儿，我呀假装没能耐打不过他，他不把我腕子攥住了吗？必然往外蹬我，伸腿要绊我，我就愣让他把我绊趴下，趴下过来他得捆我，捆好了他把我带出山窟窿，一根绳子也管不住我，就管得住我呀，他也把我压制在万龙藏风岛去见西安侯，我倒省事了，我别等你呀、啊。发现我动手跟我打了，我直接杀到核心里边，那会儿是福是祸呀，凭我的造化，我别白进一回万龙藏风岛，我卖他一个乖，就让他把我逮着。孙宝昌可得说艺高人胆大，顺着他这一拽身子往前这么一探，还真让孙宝昌啊给算对了，这位管住他一条胳膊，腾出一只手来怕他袭击，往外一拽的伸腿一绊的那意思，把你绊趴以后绑你呢，没想到被自己抓住这人呢笨，怎么领怎么走啊，啪嚓一下在山洞里就趴这儿了，而且耳轮中就听着嘡啷啷，这兵刃撒手掉地上了，暗中之人呢心中暗喜，逮着了，过去摁那儿就捆，孙宝昌也不反抗也不言语，就让他给捆上了，摸着黑把孙宝昌的兵刃捡起来，一摸是一对双爵，往自己腰上一插，下腰一提了孙宝昌往外走，这位也不言语，孙宝昌一瞧这个人能为不错，就顺他一拽我一伸腿，连绑我带捡兵刃提了我往起走，不费吹灰之力，这个人能为不在我之下，有两下子，越走越亮啊，他到手啊，他提了着这个可就到了亮的地方了，这人提了着孙宝昌走到亮的地方，他也好奇我逮着一什么人物啊，是不是我得瞧瞧啊，提了着他往外走，走到亮地儿可就把孙宝昌提了起来了，他一瞧孙宝昌勃发苍苍一老者，他把孙宝昌给撂下了，他也往亮地儿转，仔细看，孙宝昌一看他不走了，绑在这儿也抬头瞧他，孙宝昌也一愣， 冒汤。 王银。 王银。哦，这回你可报仇了。王银乐了，嘿，我天天憋着逮你，今儿愣会把兄弟你给逮着了。行了，一伸手把孙宝昌提了起来了，又往黑地儿走。孙宝昌一看，嘿，你提了我上哪儿去？废话，出去俺瞧见就活不了了。提了回来，把绳子松开，腰里边一伸手，双脚提了出来了，带上。孙宝昌一瞧，你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我怎么回事？我来万龙藏风岛来了好长时间了。你上这儿干嘛来了？ 我惹祸了。 你惹什么祸了？嗨，别提了，我惹这祸惹大了。你别忙，你慢慢说。这王银怎么回事？ 王银于家庄惹这祸不小，当时一着急把吕留良给说出来了。说完之后他走了，山东四老为给大哥报仇，上杭州苏桥找吕留良玩命去了。王银可后悔了， 这不要命吗？我怎么一着急说出这么一句话来？这到那儿，我师父跟四老一玩命，万一我师父要伤着怎么办呢？坏了，我师父把这事处理完了，非得找我把我命要了不成。王银越想越害怕，又没有勇气够奔杭州，见着老师跪着承认错误，拦住四老承认自己说瞎话，又不敢。一琢磨，我跑吧，我往哪儿跑？哪儿吕留良找不着我？剑山蓬莱岛不成，去不了了，我干脆奔万龙藏风岛。万龙藏风岛一般人找不着，更何况啊，西安侯坐镇万龙藏风岛有意背叛大清朝。我呀，我就凭我这点能耐呀，我到万龙藏风岛混个差事，万一要混好了呢，谋个一官半职，眼前呢看着我是上这儿避难来了，实际呢，我到时候里应外合，我把这一座万龙藏风岛给他卖喽，这样将功折罪，好面见我的老师，我有的说。就这主意够奔万龙藏风岛了。到万龙藏风岛转悠三天没进去，不知道有哪进去，来了一个独竹舟。独竹舟上有一老者，手持一青竹竿。你是干嘛的？这位也别扭，每天没别的事儿，专上江边接人来。你是干嘛的？ 我是江南大侠吕留良的徒弟，我叫王银。 哦， 你奉师命前来探万龙藏风岛吗？不是，我打算投效万龙藏风岛。 哦， 老者一听吕留良的徒弟上万龙藏风岛投效干嘛，我惹祸了，我一时不忿，诓山东于家庄的四老，我说山东五老大爷让我师父给弄死了，一宝剑给刺死了，我撤过这四老头找我师父玩命去了。这事情到那儿两下里头一说蹭了，一动手终究会有大白之时，那时我老师能饶了我吗？故而啊，我躲至万龙藏风岛，我愿意投效西安侯。老头一听，那好吧，你找西安侯去吧，乘船要走。哎，老人家，你把我载进万龙藏风岛，像您这样的我管不了，有72道螺丝湾，你自己过72道螺丝湾去，没管王银。老头走了。王银一琢磨，有地儿就好办，72道螺丝湾就螺丝湾，找船可费劲了，这地方船都让万龙藏风岛控制起来了。王银没办法，找了一小船行驶在江心，到了岛口以外72道螺丝湾进不去， 他老跟这转悠，万龙藏锋导演发现他了，说你干嘛呀？说你们把我放进去，放你进去干嘛呀？我面见西安侯，我要投效，我有能耐，那你得跟这等着，我们得问，找军师一问呢，军师说先生进来吧，这才把王英放过七十二道螺丝湾。到七十二道螺丝湾里边，面见西安侯一亮这能耐，大伙一瞧，好，王英见个门徒真有两下子。玉杵敲残身向月，手中这一条铁哨棒却有真才实学。说您干嘛呀？说我巡山吧，我刚来什么也不会，我看山净山窟窿，要不您弄俩山窟窿归我管。说行，那您管山窟窿吧。管山窟窿这儿，今儿把孙宝昌逮着了，王英心里可高兴了。怎么，这仇算报了？头次比武踹我一跟头，二次比武又踹我一跟头，真不含糊。哎呀，那么我呢，三次比武未见得怎么样，我跟江南大侠吕留良小，他跟薄带官小，他能耐要打不过我呢，我露个脸，要打得过我，我就得三次受辱。这回行了，黑窟窿我把你逮着一回，把那两回就全怼了。我惹这祸皆因为你而起，兄弟，现在把我的心事表明，你为什么不拿我邀功请赏？咱哥俩没仇啊，你爸爸对我这么好，你的老师我的老师都没责怪于咱俩，而且二次学艺又学三十年，一身所为皆是由兄弟你激发所致。天良发现，把实话说出来了。孙伯章一听，师哥您这话挺明白的，要早说这话，何至于咱俩惹这么大祸呢？那事到如今怎么办？事到如今我就陪你一块巡山吧。这山窟窿啊，明着是你，暗含着是我，你也别把我呀领到西安侯那儿，到西安侯那儿一问，说他来了，您给来个差事吧。哦，他来了，他打哪儿来的呀？有一毒株州的老者给我弄进来的，那我把那条密道给泄露了，别漏。您每天吃饭给我剩点，剩到山窟窿里来，我在山窟里这等着您。哎，我也不回去见这老头了，日后见着豹矮子我有话说。你见着豹矮子又说什么？你看豹矮子也防你师父去了，我在那还碰上山东五老了，这事儿都已经说开了，没事了，有哥哥你这心，日后我给你作证，你师父不会责怪于你。太好了，哥俩打这儿就在这个山窟窿里边转悠，转悠来转悠去，这天转悠一转，顺着大绳子爬上来了。王英孙伯章一瞧，哟，紫脸台岁数不大，能耐可不小，跑得真快。孙伯章走到身后的，啪拍着肩头一下，给他领到树林里头来了。佟林进来，孙伯章把王英也给叫出来了，老哥俩这才见佟林是诉说以往经过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，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 ,FM87.6,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，但是感觉每间断存在我心里。